好，我们稍微开始慢慢复习一下哦。上课之前，上一个礼拜，不，上个月，我们讲了25到28品啊。那个我是打算《金刚经》大概今天讲完，在一堂课或最多在两堂课吧。哦，我们这就结束了。上个礼拜啊，上个月我们讲什么呢？讲到这个佛啊，告诉须菩提啊，就是说提醒他啊。绝对呀，不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念想啊！就是说，你不能这么想，当然更不可以到外面去说什么事情呢？这么严重，他说你如果这么去想啊，或这么去说啊，到外面做这件事情，那不得了，谤佛了。那谤佛是什么罪？下地狱啊！所以这事情很严重啊。他就跟须菩提啊，重复提醒这件事情啊，不是只是在一个章节啊，大概横跨了两三个章节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啊，千万不要觉得佛陀啊，平常讲经说法啊，好像真的是说，哎，佛陀有这个想法，说，哎，我要讲经说法啊，我要度众生啊，哦，这个有众生可度啊，有佛法可说啊，有佛国可证。他说，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真的不是啊。其实佛啊，平常讲经说法，绝对没有起心动念，所以啊，你就一定要抓到这个诀窍。就或者这个诀要，这个诀要是什么呢？其实这个诀要啊，就是我们后来最后心经所讲的无所得。哦，什么叫做无所得？无所得并不代表你在人世间或在这个梦境当中，或者在这因缘生灭法，你什么事情也没做。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在因缘生灭法，你从因缘生灭法的角度，你从我们人世间的角度，你从我们在这个业力的角度，或者这个我们这个果报体的角度来看，或者我们说叫做凡夫的角度来看，的确啊，佛陀这个讲经说法49年哦，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么呢，他也 try to 度化很多众生啊，包括你我，最后他是不是也示现了涅槃之相？但是这一些都是俗谛的，都是在梦境之中发生的事情，你不能把它当成真实的。哦，佛不是真实的佛，凡夫呢，也不是真实的凡夫，菩萨也不是真实的菩萨，或者说佛度众生，菩萨度众生，菩萨行六度，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梦境之中，全部都是因缘生灭的。所谓因缘生灭，所以他就说，其实所有一切都是在梦境之中，因缘生灭不是真实所有的。所以啊，你千万不要认为佛有起心动念，佛他是，我们应该是这么去看佛这个概念啊。昨天我在看那个《法华经》，对于这一个佛啊的法身，还有应化身的这个概念啊，越来越清楚。所以我觉得以前我在讲《金刚经》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说非常的着重，但我觉得我今天会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就是讲为什么佛明明讲经说法49年，他却跟大家讲，你千万不要觉得我有起心动念，我要讲经说法，或是有这么一个经文可以说，其实就是又回到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这一路修过去，我们在凡夫的时候找有，我们一路修过去，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个执着。一点一点的放下来，先是把我对于这个色身啊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执着给放下来，再来呢，就是对于我对于这个万法，我色身以外这所有的一切法，甚至包括每一个法门哦，佛法哦，诸如此类等等，对于我来说是真实存在的这些法，我要全部放下。到最后呢，这也是《金刚经》讲的，到了《金刚经》的下半是什么？我要把我啊放下这个，我要把我放下哦，这个执着要断掉。我要把法呀，诸法放下哦，对于诸法的执着也要放下。最后呢，我要把我执还有法执都断掉的这最后一点点的执着，这个起心动念都断掉。那这个时候，我真的说啊，我空法空，空也空，是不是进入到一个？这个非常极静的状态了，哇，全部都止息了，所有的烦恼都灭掉了。这个时候啊，是我们所说的我证法身了，啊，我再也没有分别执着之心了，我进入一真法界了，我空法空，空也空，我证悟了，啊，我证悟真正的空性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说我证法身哦， 法身是什么？我们说法身大士啊，或者原教讲的初住菩萨，我进入了一真法界了。那么我的这个尘沙，这个叫做什么？见思烦恼断掉了哦，出了三界。然后呢，我尘沙烦恼也断了哦，我出了这个九法界，我进入一真法界了。那这个时候我利益的是谁？其实我利益的只有我自己啊，我自己明心见性了。我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烦恼、执着、分别、妄想，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了。哇，我极灭状态了。但是我有没有利益众生？还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证的是什么？是法身。法身还不够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必须从这个空里面，我又出来。但是我现在又出来的时候，我从空出假。我这个时候我度众生，但是你要知道哦，这个时候度众生，我真正说我现在开始行六度了。六度是什么？在空性的基础下面度化众生，行六度必须在空性的基础下面。哇，这个时候我行六度了，但是我清清楚楚知道一件事情，什么？诸法无我。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二十八品。所以啊，我们到第二十八品，我们这个前面啊就是帮大家做个复习，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十八品。所以第二十八品在说什么呢？第二十八品啊，我们上一次其实稍微提了一点点。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说须菩提，如果有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布施，如果有菩萨哦，你去看一看这个文字，这边是在讲菩萨。而前面我们曾经多次《金刚经》好多个 chapter 哦，都是在讲布施。可是你看前面他是说谁？若有人，有那么一个人哦，任何人，他如果拿满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七宝去布施，或者恒河沙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他讲的是一个人，有可能是一个凡夫，也有可能是一个天人。也或许是菩萨，但不管，他是一个人哦，是有可能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一个众生哦，他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大梵天王、转轮圣王那些人哦，转轮圣王他也很厉害啊，他也很有福德啊，他也可以拿恒河沙这么多的七宝去布施啊。但是这第二十八品不一样哦，第二十八品他说什么？是这个菩萨，他以满恒河沙世间的七宝去布施。这个菩萨，那肯定不是凡夫了。我们说这个菩萨当然有可能他是初发心菩萨，他有可能是资粮位，就是凡夫菩萨哦，他在修，他在行菩萨道，但他未必已经明心见性了。你如果去看第二十八品前面跟后面互相呼应的话啊，互相呼应的话，你就会看到这边这个菩萨啊，以菩萨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去布施，这边所讲的这个菩萨肯定不是明心见性，他有可能是初发心，还没有出三界，他也有可能哦，他已经出的三界了哦，这不管，但是呢，他并没有明心见性，所以这个菩萨的这个功夫啊，绝对是比前面我们所讲若有人啊这样的一群众生要功夫要高，但是这群菩萨是怎么样？他肯定还没有证得诸法无我。从这个地方呢，是从后面的经文看到，所以这个菩萨他应该是啊，你推敲他应该就是一个资粮位啊，或者说是怎么样，至少没有明心见性的一个菩萨，可能是内凡或外凡，我们不管啊，他应该是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但是这个菩萨如果去拿恒河沙等七宝去布施，已经啊，这个功德是比前面的凡夫去供养要这个功夫要高啊，或者这个功德要高，但是。他如果跟后面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那此菩萨就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菩萨呢？就是这个若复有人，其实这个人虽然用人这个字，但你知道肯定是菩萨了，因为只有菩萨，而且是怎么样明心见性的菩萨，而且是那些菩萨摩诃萨那些大菩萨，他才有可能明白啊，觉悟啊，了悟啊，一切法无我，诸法无我，这是已经到后面那些大菩萨们了，而且得成于忍呢、啊？什么叫做忍？就是于一切法自在啊！这个忍，就是说，哇，我已经内化了，我 安然啊，安忍在这个上面，这个忍绝对不是心上一把刀、哦、我要忍耐啊，不是这个忍字，是说哇，我非常安住自在安忍、啊、安住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完全的证悟了一切法无我，而且我还不是说只是理解哦，我是已经内化了，已经安住了，已经在这个在忍的这个状态上面知道诸法无我。那此菩萨这样子的菩萨，他的功德会比前面所说的功德怎么样，就是一般的菩萨，哇，这些 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去做财布施。所以你看这两个 target 是拿两个不同的目标，一个是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拿了七宝啊，或者恒河沙这个世界的七宝的这个这么多，就是 无量无边的这个七宝去布施。后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菩萨呢？这个菩萨他没有做财布施，但是他却证得，他是安忍于证得，完全内化了一切法无我，他内化了诸法无我。这两个功德比较，那他告诉你后面那个菩萨虽然没有拿财布施哦，但是后面那个菩萨他的功德更棒更厉害，一切法无我。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重要，我们那时候在心经课其实从头到尾我们都一直希望带出这个概念，一切法无我。什么叫做这个法有我啊？其实有我是什么，就是它真实存在嘛，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你去想想看你自己，你有没有一个我的存在？我啊就觉得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我觉得不但我啊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我觉得这世界上旁边的杯子，前面的小狗， 右边的什么人，其实这些东西都有一个我的存在。所谓有我的存在啊，它还有一个 意思在里面，就是说哎，它可以有自主权哦，它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啊，所以有那么一个我。如果你没办法控制，哎，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身体，如果你完全没办法控制，你就说哎，这个不是我的了。是我的的是什么情况？是我能够控制的。但是啊，这边还有更深一个概念，是说你们所说或者我们所说，哎，这个东西是我的啊，是我的钱，我的身体。其实这个东西还说叫做我所，其实我甚至我们这个身体都是一个所，它并没有一个能，没有一个真正深层的那个我存在，它没有一个真正深层能够真正控制一切的那个我存在。所以他告诉你，自己色身，我这个五蕴和合。虚妄和合的这个色身其实没有一个我，而外面的诸法呢也没有一个我，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啊、我们都如果假设说没有念楞严经，在金刚经的层面你就把它理解成其实所有一切法是什么样，因缘生灭嘛，因缘变化嘛，谁能够控制明天跟死亡谁先来到啊？没有人能控制啊，所以我们的色身所有一切的事情根本都是因缘生灭的，是无常的，既然是无常的就是不可控的，那么它就没有一个我，因为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不停的在变动，随时会生出来随时会消失的这些东西叫做虚妄，它没有一个我。所以第二十八品是对于上一次前面二五二六二七的一个总结，我们上次因为时间后来不够了没有办法讲第二十八品，所以你看二五二六二七二八这四品啊，其实必须要合在一块讲，他先告诉你没有众生可度，根本就没有众生可度，也没有能这个叫做什么被度的众生啊，也没有能度的菩萨，也没有度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没有可行的六度，也没有能行的菩萨，也没有行六度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的三轮体空，是不是？根本到最后，众生也没有，菩萨也没有，佛也没有，布施这件事情也没有，为什么？这所有一切都是法无我啊，诸法无我，他告诉你，你能证得诸法无我，这个就是真实的功夫。哦，所以你看看他说三轮体空的概念之下，为什么他说如果菩萨你还认为有众生可度的话，你不是真菩萨，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还有我人众生受者相，你还觉得我是菩萨，那个人是众生哦，那是不是有我相跟人相啊、哦？各种不同的众生，众生相受者相，那不行。所以到最后啊，真正的我们讲说你明心见性了，你应该理解到没有可度的众生，也没有能度的我 也没有能度的这个菩萨哈，你把它想成是我吧。而且到最后，菩萨跟众生之间其实不应该有一条界限。如果你认为众生跟你自己假设你是一个菩萨，如果你认为众生跟你自己是中间是两个，这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中间有一条线，他是凡夫，我是圣人，那你完蛋了，你肯定不是圣人。所以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拿掉凡夫与菩萨中间的这条界限，凡夫即菩萨，菩萨即凡夫啊，心佛众生无二无别，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你要想得更深一点，根本没有凡夫，也没有菩萨。这所有一切全部都是虚妄显象，连佛都是虚妄显象。你以为你发的菩提心也是虚妄显象，你认为你以为你后来哇，你发菩提心要证佛果了，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说对不起，连这些也全部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可得的，所以才告诉你最后无智亦无得啊。整个心经或者你求经金刚经禅宗这一脉，它最后就是告诉你无所得，它的重点比较偏重于空如来藏无所得，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最后最后最后那最后的状态，最后的状态是什么？你要从无所得中间，你又要从空出假。你要回到六道轮回，你要回到娑婆世界，你要帮所有的众生都证得无所得这件事情啊，都希望能够帮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证悟，都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所有的一切的一切，虽然是无所得，但他告诉你，最后所有万法，所有的一切不离那一念心性。啊，妙因妙果都不离那一念心性，这个是最后《法华经》讲的。好，所以啊，如果你体会到这边万法诸法无我，所有一切东西全部都是虚妄，都是不可得，那这个时候你的功夫了得喽，你的功夫真的了得哦，而且你这了得是怎么样？比菩萨哦，那些菩萨哦，去行这个行大行财布施，你所得到功德还更多，而且他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些菩萨不受福德故，这个经文告诉你，而且他说。云须菩提薄佛言啊，他说世尊呐、啊，他的理解是什么？云何菩萨不受福德呢？这个不受啊，是其实是说我不住在上面，不是说啊我不可以，你不要给我，不要给我，我绝对不拿哦，你千万不要这么去理解这个东西。这个不受啊，是不住，他心里根本没有福德这个概念。你给我不给我，其实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影响，我有没有得到，我也不影响。得到就得到呗，不得到就不得到呗，都是在梦境里面，何必这么去计较？所以这个不受是不住福德啊。这个说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所以这个不住不受啊，其实是不住啊。我们说法执啊，你要去除的不是那个法，你要去除的是那个执。我执也一样啊。你要断掉的不是那个我，你要断掉的是那个执，所以这边也一样，菩萨不受福德，你要断掉的不是福德，你要断掉的是那个受字，那个受就代表执着，也就是说，其实这些所有这些已经证得法无我、诸法无我的这些菩萨们呢、啊，这些大菩萨们是广行六度而心无挂碍。你看他有没有行六度？有，该布施该的布施，该持戒持戒，该忍辱忍辱，是不是？该精进精进，该禅坐禅坐，证得这个般若波罗蜜。那这些有没有行六度？肯定有啊！他从空出假，他到娑婆世界来干嘛？就是行六度的，但是他心无挂碍，所以你一定要去理会这个不受福德，不是说哎呀，你千万别给我啊！当你讲的你千万别给我的时候，你心里还有那么一个福德的念想，那你就又不是菩萨，又不是真菩萨了啊！所以呢，他是广行六度而心无挂碍，广修福德而不贪着福德。这个贪着也不要把它理解成说，哎呀，我贪念啊。其实他不贪着是什么？我根本心里没有福德的这个想法，根本一点挂碍都没有。不应贪着就是没有挂碍。有或没有，对我来讲没有任何差别。 因为都是在梦中大行佛道嘛，是不是？大行佛事，在梦中度化众生，所以这所有一切，它三轮体空，你在睡梦之中，你醒来之后，你怎么可能真的还认为有众生呢？都是在梦里面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啊，就是我们所讲的，到最后你无所得，但是这个无所得啊，千万不要觉得它是断灭。断灭是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到山洞里了。不是的，这个无所得是说你该做的事情，啊，该干嘛干嘛，但是你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挂碍。哇，这个东西就是诸法无我，而且要怎么样得成于忍？你一定要是在于这个诸法无我之中，要能够得到自在，这个地方叫做忍。啊，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啊。他说啊，这个须菩提啊，这个若有人言，如果还有人说啊，那么他现在其实你看啊，二七二八这几二六二七二八二九到这边，他都一直在开始跟你厘清一些比较大家容易产生这个困扰的一些基本概念啊。他说你看啊，须菩提他就跟这个须菩提讲，他说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啊，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那世人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啊，何以故？通常看到何以故，就是再加以解释。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啊，所以这个如来，我们其实讲过很多次，这个佛的十大名号之一嘛。那如来，那么我们每次如来佛，如来佛，很多人这样讲。其实事实上啊，如来啊。我们从两个层面去看它啊。第一个，你如果只是现在只学《金刚经》啊，我们就是哎初学《金刚经》，那我一定会跟大家讲，哎，这个《金刚经》里面呢、啊，你很常看到如来，那么呢，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佛啊，佛。如果啊，在《金刚经》里面啊，前半呢、啊，我是讲大部分的这个前半，你看到前半的时候啊，你去看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如来比较是在讲体性。啊、哦，比较偏重于空如来藏，就是在讲体性、空寂啊、如来啊，比较是在讲我们这个法性、法身。你去这么去解释啊，去体会如来啊，比较着重在法身。而这个佛呢，佛啊，你会看到这里面有佛字，佛啊比较着重在相用啊，着重在相用。那么它比较是，如果你看到佛，你就知道这个是应化身。那其实很多人知道说，哎，我听说过哦，啊，有一佛三身嘛，哦，有法身、报身、应化身啊，我知道应化身啊，可能就是这个到世间又来投胎啊，救苦救难啊。其实这样子的理解也没有错啊，也是正确的啊。但是啊，你如果要多知道一层啊，就是说，当我开始证悟，你看我们从凡夫开始努力啊。这个一路往前走啊，哇，先把我执放掉，再来呢，把法执放掉，最后呢，把空执也放掉啊，我空法空空以后，一路一路往前面证，所有无为法全部断掉之后，哇，那个生灭灭已，极灭现前，到最后我进入那个极灭的状态了，这个时候我证得法身了啊，我就进入这个有我们讲的如来啊。进入法身了，这个如果你从比较浅层来讲，我进入法身了，法身无形无相的，对吧？我就自己安住在这涅槃之中，我没有任何的烦恼哦，那么我就证法身了。证法身啊，从大乘佛教来讲，当然如果你从我们凡夫的角度来讲，没有这么难哦。那么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哎，你把这些东西一路这个所有的烦恼解决之后啊，你证法身了。其实真正更加困难的其实是后半段，后半段你如何成佛啊？你怎么成佛？你证得法身之后，你说哎，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嘛，没有错。这个地方讲的是分证，就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哎，我终于从这梦境中醒来了，但是你是睡眼朦胧啊，你只是从这梦境中醒来，已经分就是不再在那九法界里面，你进入一真法界醒来了。哦，真的从这梦境里面醒来了。你醒来之后睡眼迷蒙啊，然后昏昏沉沉的。你是不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是不是一开始只是先慢慢的苏醒哦，慢慢苏醒，最后全醒了之后，开始可以去洗脸刷牙哦，可以出门上班上学，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你就去想，我证得法身了啊，你就去想，我从这个梦境里面醒来了。 那我在这个梦境醒来之后呢，是什么状况呢？就是说，哎，我没有全醒，就像这个菩萨，我证得法身了，但是啊，我就分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嘛。哦，我进入一真法界了，我醒来了。但是你有没有圆证？你有没有这个证得最后的那个妙觉？那还没有，你还有好多步要走呢。你还有那四十，你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想法，41阶、四十几阶的这个一阶一阶的菩萨，一位一位你要往上去证呢。就是说，你要把剩下的这些烦恼全部扔掉。所以你证法身了，但是你还没有圆证成佛。那圆证成佛，其实我们讲说，你要知道，你要成一个应化身。你知道什么叫做应化身？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个应化身，或者阿弥陀佛也是一个应化身。应化身是非常了不起的。应化身必须你真的是要发愿。你说我现在证得法身还不够呢，我要发愿，我要发一个大愿啊！我发，比如说阿弥陀佛，我想这边很多的同学都上过我们阿弥陀经啊。阿弥陀佛说，我要让这所有六道轮回这些众生能够待业往生到我的国土里面来，我让大家能够不用再考联考就有机会上大学哦，至少到我这个补习班来，你只要进来，我就保证你能考上大学。你不用把所有的业力消掉，在这里累世累劫，只要你一心称名啊，只要你能够跟我感应道交，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我就让你过来。但是他发的这个大愿实在太大了，哦，你愿力发的越大，那你所要成就的功德就越多，因为你的功德才能够成就你的愿力嘛。对，你不是说我发了一个愿，凡夫我也可以说发愿啊，我明天又要减肥了，对不对？我要希望一个礼拜不吃甜食，然后我要减5公斤，我要减10公斤 ，anytime 我都可以发愿，这个叫做愿望。好，愿望是不停的在改变，随时会消失的，也不用任何的功德去 support 它，这是我的愿望。但是，一旦变成愿力，愿力是什么？愿力真的就是说，我要有实修，我要有事修，我真的去 support 它，这个愿力才会成真。其实，就算你发愿减肥好了，你是不是也得不吃去运动，你才有可能让你的愿望成真？那你就变一个愿力也可以。那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愿力是讲菩萨，我发了这个大愿，我要如何的去利益众生。啊，我要有这不同的因缘呢，我要有跟众生有这样子的因缘呢，然后我还要成就这样子的功德，我才有办法真正最后啊成就我这一期所希望的应化身。这个应化身成就了之后，哎，这就我们所说的佛。所以你要了解，如来跟佛它中间在一个是体性，讲的比较像偏法身空如来藏；一个是相用，讲应化身，讲应化佛身。你要现真的现佛身，那你可真的是要下功夫啊、哦。那么法身呢、啊，它可以随时现各种分身啊、哦，或者说是我要度化众生，我就随时现各种分身。但是他想要现那个真的是那个32相80种好的那个佛身的话，那他必须要修，他真的是要行六度哇，那要累积多少功德去 support 他的愿力，最后能够成就他这个佛的应化身。所以这个概念要懂。所以一个如来，一个佛。那这边讲什么？我们这边你就看了，你比较懂的这个法身跟应化身，如来跟佛的这个一个体性一个相用之后，你就知道，哎，这个如来，我们比较是在讲法身菩萨嘛，法身菩萨就是基本讲无形无相嘛。但是呢，他是怎么如来藏尽虚空变法界啊？你如果说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你去形容如来的话，他说那你世人不解我所说意，那你没真正懂如来的意思啊、哦。如来，你看来跟去，来是不是跟去是相对的一个概念啊、哦？有来，你如果说有来，是不是就会有去？对不对？然后有来去啊、哦，会动来动去的，那你是不是就有坐卧，是比较停下来的，是定点的？哦，有来去就有坐卧啊。那坐是什么？坐啊、哦，你就坐在那儿；卧呢，其实你就躺在那儿。其实坐卧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状态？就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哦，对不起，刚刚静音了。好，那这个地方是该告诉你各种不同的相用。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因缘生灭，就是我的色相啊。但是你从浅层看，就来来去去，又坐又卧，一下动一下睡一下，怎么样的啊？一下吃饭一下干嘛的？这个东西，如果你认为如来的本意啊，这个法身啊，佛性的本意啊，如果你是这么去理解它的话，你认为佛的法身啊，可以又坐又卧，又来又去的话，他说糟糕了， 那你真正没有懂得我所说的意思。哦，那么你从另外再从比较深层的来看，你说来的对面是去嘛？你看来去是不是就是一个二元？有来去怎么样？就有坐卧，一个是动的，一个是静的，是不是有动态就有静态？所以这所有的一切二元，如果当你认为这个佛的法身、我们的法性、如来藏一切真实的显像，这个空性是一个二元的世界的话，那你就搞错了，那你完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哦，所以来去坐卧，这只是一个显像，一个因缘生灭法，是如来这个法性啊、哦。我们这个佛性、法性，我们的如来藏，随着各种不同因缘，好像变现出来的样子。但是这些样子其实是二元的，一旦是二元的，它就不是真实存在的。这我们在《心经》讲很多次了，是不是？所以他说啊，你对于如来，我们刚刚讲的是，诶，从如来跟佛的角度在讲这个事情，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可以再从另外更深层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如来啊，其实如来代表的就是实相啊，它不在，你不用只把它看成它的法身。当有佛啊，我们看佛经其实都相对的。我们说啊，这个心啊、性啊、真心本性什么的，其实就是如来藏。但是你心跟性如果连放在一块儿，上下有对文的时候，你就知道心跟性又有不同的这个着重点。哦，一个可能是集而常照，一个是照而常集。这个我就提醒大家一下，在《楞严经》里面讲。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也要看这个如来的前后文。那你说五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在这个章节啊，他其实把如来这个名称带出来，不但解释什么是如来，而且这个如来事实上它就是实相，它就是在解释什么叫做空性。如来啊，我们也是梵文翻译过来的。他那个翻译过来，如果翻成中文，其实它很长一串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如，然后最后应该是说来去啊。他就中国人因为喜欢字简短呐、啊，前面就取如，后面取来，来去其实取来，所以你看啊，这个如来啊，这个如字是什么？是如不动。这个啊，是你如果把如来都可以拆开呢，如来什么？如字是如不动啊，诸法亦如，如如不动的这个如啊，其实比较是 focus 在我们的那个法性法身的部分，哦，就是我们呢、啊、这个如如不动的这个法性法身，而这个来呢有来去之相，所以它比较偏重于什么？我们那个相用，哦，一个是体性，一个是相用。如字，如果你把如来整个又再拆开的话，如字比较偏重于体性，来字比较偏重于相用，所以如来合在一起，就是它是怎么样？它的体性跟它的相用两边都不能够放掉的，所以你真正到最后入佛道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个因缘跟实相你都不能放，所以他告诉你，真正的空性、真正的实相是非因缘也非自然哦，你也不能够，你不能只去看它的这个体性，你也不能只看它的相用，两边你都要看哦，你不能说啊，我只注重因缘生灭法不行。但是你说我只注重他的法身呢，我就是在看他的法性哇，如如不动这一块，你也不能只看他这一块，所以两边呢、啊，你都必须合在一起啊、哦。那这个法华经里面讲的全法实法，你要合在一块，那如来啊，所以你才说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个法性啊是尽虚空变法界，所以它所显现出来的相用，如果没有任何的障碍之下，其实也应该是尽虚空变法界，在哪里有这个需要，它就显这个相；在哪里有这个需要，它就显这个用。哦，但是事实上不然啊，因为我们凡夫太多的障碍了，我们的这个缘分呢、啊、是污染的缘分，太多的障碍了，太多的污染，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呈现这个大用或者是妙用。所以我们说嘛，我们是在缠啊，被缠住的这个如来，被我们的烦恼、被我们的业力所缠住了这个如来。但是如果当你啊，是真正这个法身啊，出禅的如来，如果你是已经证得这个法身我空，法空空也空，你现在从空出假，要大行佛事，大行六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出禅的如来，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为什么？因为我的法身，我的如来藏本来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周遍法界，没有任何的障碍，无所不在啊，处处都见我的法身啊。 那如果你说我今天显来的相，你觉得我真的有来吗？我哪里有来？我法身周遍法界，我不用来呀、啊，我不用来，他有来了。那我需要去吗？我也不用去啊。所以来没有来相，从这个体性的这个角度讲，你来没有来相，去也没有去相啊。哦，那个所以你如果我们就说啊，这个地方啊是很禅的，非常有禅意的一段啊，你要自己去理解啊。如果你愿意多看一些书啊，我就建议你们去看这个六祖坛经里面第七品的机缘品啊，机缘品到最后几个那几个一共有13个小故事，到最后那几个小故事就是几个非常厉害的禅师在对话，那些内容真的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啊。哦，所以来无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或者说来无来相，去无去相啊。这边我想到一个小故事，这个就是六祖禅师啊，就有一个这么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很高段的禅师，就去跑去找这个六祖慧能啊，就这个跟他讲说，诶，那个我就总之这个因缘际会，他就去找六祖禅师，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这个授记啊，能够帮他印证，就是说，哎，我已经说这个老禅师已经明心见性了啊。那么这中间就有很多的故事啊，那么其中一段就很多不同的人啊去找六祖慧能啊慧能。那么其中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说有一个人呢、啊、去找这个慧能啊，慧能就问他说，哎，那您打哪儿来？哈，那个人啊，那个人当时去找六祖的时候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他说啊，哎呀，我打这个，你打哪来？他说，哎，我可能打嵩山来的啊，我不记得地名，我可能打嵩山来的啊，嵩山少林寺来的。好了，那个六祖一听啊，就知道没有明心见性。这个你要是人家问我们从哪来，我们也说，哎呀，我们从那个台北来的，我们从那个上海来的，从哪来的？那这个一听啊，就是凡夫啊。哼 那个照理讲啊，后来这个六祖慧能当然跟他有一些对话，那个人就知道说，哎呀，糟糕，自己这个答错了。后来回去又苦修，又再回来找慧能，就再请慧能再问他一次，说你可不可以再问我刚刚的上次问的题目，再问一次，这次我功夫比较进步了，开始有不同的答案了。所以你看啊。如果人家问啊，真的这就是有没有明心见性啊？那个高段的禅师随便几句话就掉出来了。所以人家问啊，说这个你从哪里来的啊？其实我那个如果我明心见性呢，我这个如来藏尽虚空遍法界，我打哪来？我哪也不来啊！我从头到尾就在这儿啊，我也没去过啊。这个东西其实很有意思啊。如果说你问说从打哪来，凡夫啊。他应该是会回答你：“我从烦恼来的，不是从台北来，不是从上海来的。凡夫，我跟你讲，我打烦恼来的，我打烦恼那边过来的。那你如果今天 问那个二乘人呢，小乘跟中乘呢？哦，他应该跟你讲说：我从极静涅槃来的，我从涅槃极静里面来的。那问那个菩萨呢？”那些刚在讲那个庄严佛土那些菩萨，跟你讲说他从那个佛土、那个庄严佛土过来的，他从六度过来，他从功德庄严里面过来的，是真正问到明心见性的佛，问到法身佛。你讲法身佛，这些法身大师、法身佛，他还告诉你，哦，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个地方啊，我那故事没有讲的，这故事太长了，就随便取中间一段啊。这个如果有兴趣，你自己去听我讲的那个《六祖坛经》，这后面的几段很有意思，就是几个禅师互相之间对话，非常精彩。所以就知道说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你从哪里来？你打哪里去啊？打哪里来？去哪里啊？其实都是你的心境的显现啊，全部都是你的内心的一个投射，一个反应啊。这个东西呢，所以你就知道说，哎，真正的这个如来藏王的法性啊，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当然，那这个如果只是讲《金刚经》这一段的话，你就知道说，哎，那我开始要对如来这两个字啊，我要有比较更深层的一点的体会了。哦，如来，哦，如果是跟佛在一起，哦，一个是体性，一个是相用，哦，一个是比较偏重于法身，一个是偏重于这个应化身。哦，一个比较是空如来藏，一个是不空如来藏。你如果这两个互相对比，但是如果你只看如来呢，你从实相的角度去看它， 哦，这个如如不动来，那么一个是体，也是体性，来是相用，那么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这个是在我们讲实相。好，那么这个地方是28跟29，看看哦，什么？我看看山30多不多？30，哦，30啊，30其实，我们可以把30也带过去好了。我们今天把30品也稍微再提一下好了。30品在讲什么？30品啊，其实他是说啊，如果啊，我们把这个我们讲虚妄啊，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其实是可以从各种不同的面向啊去切入。那么第30品啊，他是这么讲，他说我们事实上我们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佛世界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等于算是这个目前看到一个比较大的单位啊。他说你把三千大千世界不停的拆啊，是不是这个可能有中千世界、小千世界，每个小千世界还有世界你又可以继续拆，继续把它分析，最后变成微尘。好，这边的微尘呢，其实也并不是在那个佛世界里面最小的单位，但是你就姑且先把它想成啊、哦，最小的单位就是微尘吧。哦，所以啊，他说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名为多否？你把三千大千世界一直分析，分析到最后碎这个字什么，把它压碎嘛，把它分开分析到最后，你如果全部变成微尘，我们就先假设微尘是一个很小的单位，虽然其实它不是最小的单位，但在金刚经我们就先假设它是最小的单位。那你看看把三千大千世界随不打全部打碎变成微尘，那这个微尘众多不多？那当然多啊，那肯定多嘛，是不是？所以他说甚多啊，那个须菩提答当然是甚多啊，世尊啊。他说若是微尘众实有者啊，佛则不说是微尘众。不过他有告诉你哦，他说啊，他有在一个但书，他说这些微尘众，你看有众这个字啊，是不是表示有组合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其实啊，微尘啊是微尘组合而成的，但是微尘呢，它本身呢又是微尘下面一个单位组合而成的啊、哦，所以这个到最后啊，有各种微尘在往下细分，其实到最后在佛当时的那个时代或在佛世界里面，他们最小的一个单位啊，叫做灵虚尘，灵是邻居的灵，虚呢是虚空的虚，尘就是灰尘的尘。临着虚空的那个灰尘，那个细尘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再往下分析就变虚空了，所以叫做临虚尘。这边叫微尘，微是微小的意思，微小微尘还不够小呢，微尘下面还有极微尘，极微尘下面呢还有临虚尘，临虚尘再继续分析真的没有了，变成虚空了。所以他就告诉你，你看到有这个众字啊，我们这边就把它想成微尘，其实就是很小的单位，那么很多的微尘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比较大的微尘，之后再集合一起，哇，变成了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你就这么去想啊。那么好，他说他告诉你，只要你看到有微尘嘛，微尘所有一切世界，我们认为的这些色法，所有一切的色法事实上都是组合而成的，你都可以把它继续分析下去啊。就像什么意思呢？一个车子你可以把它分开变成一个方向盘，变成一个轮子，变成一个门、哦、变成一个刹车，是不是有分成这么多？之后呢，你那个轮子是不是又可以变成有 rubber 的地方，有金属的地方，还有那个叫什么橡胶的地方，然后你再分，是不是还有螺丝钉，有一个铁盘，有一个轮胎，然后你那个螺丝钉跟铁盘你可能再往下拆又可以拆出别的东西，所有的东西一直拆到最后呢，就一堆破铜烂铁在那里，你能指着这个东西说它是一个车子吗？当然不行啊。所以车子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车子，它只是名字叫做车子，所以说车子即非车子，是名车子， 那这边呢，他也是告诉你，这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它是由所有的微尘合合而成的，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它是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就像这个车子是即非是车子，是名车子。而这个微尘呢，其实微尘也是同样的概念，它都还可以再细分。所以这个微尘也是即非微尘，是名微尘。它不是即非是什么？它不是真实的车子，它也不是真实的方向盘，它也不是真实的一个世界，它也不是真实的一个微尘。它只是是名，为什么？的确假名假象假用，到了这个人世间，哎呀，你就安利给他一个名字吧，就说他叫做车子啊，哦，这个东西方向盘，勉强把这些破铜烂铁合在一块儿之后，你就勉强指着他说，我就叫你车子吧，啊，哦，你说你要叫它是一个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这个名字是我们人类自己定义的。你说它是车子，它就是车子；你说它是船，它就是船，对不对？我今天戴了一个眼镜在脸上，明天我把一个鞋子放在脸上，我也可以说它是眼镜啊。这些东西叫做假名、假象、假用，没有一个 absolute，没有一个绝对的值，没有一个绝对值，它没有一个一元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二元的。二元的话，那你真的所有它的名相用随便你说。今天你要把这个碗拿来装水也好。明天你要拿这个碗去浇花也好，随便，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一直在变化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假名、假象、假用。第三十品也是一样，所有的东西它从空间的角度来拆，或组合的角度来拆。哦，其实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哦，你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拆，去看。你可以从因缘的角度去拆。哦，如果我的爸爸妈妈没有相遇。结婚生下就不会生下我，那你也可以说，那 Tiffany 这个，所以这个我啊是因缘生灭的，是因为必须靠我爸爸妈妈这个因缘，而我爸爸妈妈这个因缘又靠可能我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啊等等，这样一路这样推往前推，所以这个我啊实在没有办法独立真实存在，因为都要靠其他的因缘来 support，这是从一个概念来看我是不是真实存在，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三十品里面所说的。哦，我把我这个人拆掉之后，我是不是有头发？我有我的皮肤，我有我的肉，我有血，我有骨头，我有指甲，全部拆开，一堆血肉模糊在这地上，摊在这地上，你能指着他说他就是 Tiffany 吗？我看有点难吧，是不是？你这一堆血肉模糊，谁是谁，什么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就告诉你，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东西是说有没有组合性。所以啊，我们就在《心经》里面，其实我们一直有讲一个很重要概念。如果听完这一品，你就有想法了，就是说，你应该就懂了。一个我啊，或任何一个法，你说它是不是真实存在？是不是真实存在？必须是它第一个，它要能够独立存在，而且呢，它能够永恒不变的存在。最后呢，它是单一性的。哦，它就能够单一的，这个，所以尤其啊，我们讲很重要的一个是说，一个是你必须是能够独立自主，就是说，哎，我就这么生出来了，我也不需要靠我的爸爸妈妈认识啊，他们如果那天没有认识啊，怎么样就不会生下我啊，哦，那不需要这些因缘在前面当 precondition，那我就能够独存在的话，那你可以说。我是独立自主的存在，哦，那么还有哦，就是说要永恒不变哦，你这个东西存在就存在了，我不能再变化了。如果一直在变化的时候是怎么样，那就不是真正的存在。所以你要满足很多的条件，你才能够说，哎，这样东西是真实的存在。如果它没有办法满足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在《金刚经》里面，你看，它就告诉你，事实上啊，我们自以为存在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哦，我们活在这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呢，它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三千大千世界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把它组合而成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的这些微尘，也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他说，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则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这个地方我们刚刚也讲了，还有啦，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也是一样。如来的角度也好， 尤其是如来的角度，如果从这边看的话，就如来的角度，从法性的角度来讲，从体性的角度来讲，三千大千世界根本不是三千大千世界。那是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他告诉你，世界其实真正的世界就是那一合相，就是所有东西合合而成的。那么你说一合相呢，也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微尘也是则非微尘，则非微尘，是名微尘。一合相其实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所有的东西一合相者，是则是不可说。是所有的一合相，其实事实上真正的实相，真正的实相其实也是不可说。一合相不可说，实相不可说，所有一切佛法，真正道可道，非常道，你能够用言语文字所形容出来的任何的道理，它都不是常道。所以道可道，非常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绝对不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一个道理，只要你能够用语言文字所解释出来的，它就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道理，那它就会变化。真正的常道，真正的实相，那绝对不是语言可说的。但是凡夫是怎么样情况呢？凡夫就搞不懂这一点，凡夫就非要说，凡夫啊，非常贪着。你要从实相的角度来讲，凡夫啊，我们这些六道轮回是凡夫，分段生死里面挣扎。那你说这个阿罗汉啊，跟菩萨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也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凡夫，他不是六道轮回我们这种凡夫的凡夫，但于对于实相来讲，他们还是各自有各自的执着啊，他们都还是没有看到真相啊。凡夫贪着在这个快乐嘛，就贪着在永恒啊，永恒的这个色相。阿罗汉呢，那二乘人呢，辟支佛呢，他们是贪着在中乘的说圆觉啊，正悟叫辟支佛，小乘是正悟叫阿罗汉。他们是在贪图在那个极净涅槃里面啊，或涅槃极净里面啊。那菩萨呢，没有明心见性，那些大菩萨呢，他是贪着在功德里面，庄严国土六道 六度啊，庄严那个功德庄严里面，他是这个着在功德庄严里面，所以都得出来。但是这些世修啊，你说我正在做这些世修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从来没有人说你要这个放弃这些世修。但是你要知道，这所有一切你都还是必须回归那一念心性。这所有一切六道轮回也好，涅槃极境也好，那个庄严功德庄严也好，其实也都是我们一念心性的显象。这万法不离一心啊，一心不离万法，就这意思哦。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最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边呢，就第三十品呢，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说，其实所有的世界，整个世界也是一个虚妄相。不过很有意思啊，你看从第二十一品到28品、29品，你如果到现在啊，你大概都会有一些感觉。这个《金刚经》啊，它就是一下实一下虚，先告诉你这些东西都不是存在的。但是他告诉你，如果你认为这些东西就是不存在，你也不用去管它，那你断灭的话，那还是一样，那你又错了。断灭也是一种执着，那你着到空里面去了。所以一边呢，告诉你你不能着相，但是呢，一边呢又告诉你，你还是必须要行善积德，你还是要必须要这个救苦救难，还是要发慈悲心进来。所以《金刚经》是用另外一个，但是当然整个《金刚经》它还是比较偏重于空如来藏，比较偏重于在讲空性，这是二转法轮嘛。我们说如果三转法轮，这个二转法轮这个比较是禅宗这一脉，比如说是像《心经》啊，《金刚经》啊，这个楞严经啊等等，这一脉全部都是比较偏重于在讲空性。而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是趋入佛道，比较在讲真正所谓那个佛的知见。那到最后三转法轮，到最后末期了，到这个佛比较接近他灭度时期的时候再讲讲那个比较是真的佛的知见入佛道。所以每一中间应该这么讲吧，其实他讲经说法49年，如果分成5期，其实中间并不是 有任何的 conflict 哦。曾经有我有基督教朋友问我说，他说他原来哦，很好玩，他跟我讲他原来是有学佛啊，那时候也到慈济去帮忙学佛。他说，但是后来他觉得非常 confused，他说为什么每个佛经讲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前面讲的好像跟后面讲的有的时候很多的矛盾哦。他说后来他觉得非常 confused，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他。那么后来就最后就因缘际会，他就选择了这个基督教。他说现在他也很欢喜啊。那当然我也觉得很好。我觉得只要找到自己相应的有这个宗教，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事情。只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佛经啊，因为佛经真的比较难哦。佛哈、啊，他原来他慈悲的地方啊，是他花了49年啊，这么长的时间，只是为了要把我们把道理给讲懂。他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就这么做吧，因为事实上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并不是这么容易。所以如果知难行易嘛，有的时候我们说知难行易，所以你要先让你把这道理弄懂，你才能做得到。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要讲这个道理，但是我就想说，他可能今天要教你一个高等微积分。哦，他可能要教你一个高等微积分，他没有办法 day one 教你高等微积分，所以他可能要先教你加减乘除，哦，然后他之后呢，他可能要教你什么这个线性代数啊，可能微分方程诸如此类的哇，一路往上走，那么到最后，他可以把他真想教你的课告诉你，但并不代表前面的东西啊，跟后面有任何的矛盾，所有前期其实都是在打基础。他把你能够接受跟你的因缘根性能够相，他会观察当时啊这些众生们的因缘跟根性在哪里，他就会讲适合的法。我觉得其实他从头到尾就想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先不管把你带到哪里去，但有一点我要 make sure，就是说你不会堕入三恶道。我觉得他是从这个地方出发，先确保所有的众生先不落三恶道。这是最低消费、最低门槛。我先 make sure 你不落三恶道，至少你还都能够保持人身。只要你有人的身体，你就有希望哦，你就有办法修行，那你就有希望，你就有办法得救。一旦你堕入三恶道之后，你那个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很难 control。所以它是这个第一步，先呐、啊。把你先带你说先不入三恶道，之后呢，再慢慢引你啊。出六道轮回，他先巩固你，让你不落三恶道之后，他慢慢的带领你出六道轮回。哦，那么出六道轮回是不是就是终极？当然不是嘛。但是你记不记？有没有大家都有经验？我们去爬山，哇，你山很远呐、啊，那个导游每次都说快到了，快到了，哦，我们马上就到了一个点了，要休息了。那是不是山顶？肯定不是嘛，它是一个中间休息站。但是你有那么一个休息站，你可以先休息一下再出发啊。其实佛陀他教学方法是同样的意思，他先让你，当然不落三恶道是一个基本消费，right？然后呢，他先让你说好，我们有一个 milestone，先让你出三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先让你出三界。出了三界之后啊，他才告诉你，事实上啊，这个地方是休息站，那山顶还没有到。哦，因为他如果告诉你，直接让你入真正那个圆证涅槃，直接让你到山顶，所有人都垮了，没有人要去，那每个人都打退堂鼓，你让我待在六道轮回里面吧，或者小乘人他也不干了，他也不要去了，所以没办法，先设一个终点站，说好，那我们就先出六道轮回，之后呢？啊，出去之后，他再接引你说：“等一下，等一下，前面还有更棒的地方，我们再往前走，快到了。”那个时候，其实佛没打妄语，为什么？因为真正最难的其实是出六道轮回这一段，因为我们经历分段生死啊，非常的挣扎。你所有的修行都有可能因为你一个投胎啊，那么就全部都忘光光，wipe out，全部没了啊！或者说又要从基层爬起。我相信我们这一群人啊，能够听《金刚经》走到现在，甚至你看有一堆我们《楞严经》走了这样不到2年多的时间，不到3年，然后马上就要进《法华经》的话，这些缘分不是普通缘分，那肯定可以累世累劫修来的。但是你说有没有修成功？那一定就没成功嘛，不然就不用在这继续学了。所以你看。一个轮回，一个这个轮回，或者说一次投胎，哇，全部要重新再洗牌，再开始学， 真的是非常浪费时间啊。所以佛就说，你千万呢，除恶不能堕三恶道，能不能有办法先出六道轮回？出了六道轮回之后，你这个修行的路至少保证啊，你已经不会退转，就是一路往前走了，只是大家走得快走得慢，或者你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愿力，你是法身吗？法身菩萨吗？还是说哇，你这个是圆正要成应化身，你要怎么样去修你的佛国土，去广度众生？那所有的这些菩萨们因缘机缘这些东西都不同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所以你说我愿发的大，我这个可能修六度的时间可能要多少万劫，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先出六道轮回，然后正法身，后面的慢慢再说。所以这个其实是佛的这个规划。那个，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了，又稍微讲长了一点。三十品讲完了，所以我们下一周呢，我们就讲下一个月啊，一月几号？我看一下，等一下，1月10号，我们上最后一堂课。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个。最后一堂课我觉得应该也是相对蛮精彩的一堂课，因为这个佛啊，他的这个修行法门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啊，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解释清楚，那么最后如梦幻泡影入殿啊，应作如是观，怎么观就这样的观。其实最高的修行法则是在最后一个章节32品，就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来上课啊，大家一起圆满最后一堂课，然后之后呢，我们可能休息一个月吧，过完年之后，我是打算看了一下，开一个8堂吧，我觉得不要10堂了，8堂就好了。8堂的金刚经课，我们就是把金刚经最重要的一些基本概念啊，我觉得那个课程我可能就是说叫做可能跟大家分享如何读懂金刚经吧。哦，也不要讲说金刚经的课了，不能算是一个课，我们讲如何读懂金刚经，会把整个金刚经最重要的这个精髓啊，里面的一些名句等等，把它拿出来可以做一个复习。其实会，我觉得应该会适合初学者。我现在就是要开始一些课程能够适合初学者啊，像心经进来，我们以后会心经做一个非常简易版的心经啊，可能4堂课之类的，或怎么样啊，把心经讲完，然后。像金刚经也是，我们这一次的课这一期大概差不多有30堂吧，我算了一下，因为前面的录音没有录到，就那么一个录音，如果全部展开的话，我看大概就是30堂的课，那我可能用1/48堂课的时间把它讲完啊。如果金刚经这一班同学，如果你们愿想要复习的话，欢迎你们；如果你们不想上课的话，也没有问题。哦，那就是等到我金刚经大概我想8堂课，就是每周1堂课，2个月就把它干掉，3月4月，那我们再休息一个月，我们可能就开始进入法华经了。哦，我想法华经 我自己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我去年曾经学法华经自己看一看，完全不记得在讲什么，我今年是真正好好的坐下来重听一次法华经，我觉得是非常精彩，非常值得大家，而且我觉得也必须要去念的一部经文。哦，大家这一世没念，下世也得念，所以就干脆把它念了算了。哦，大家一起把它共修修完。好，大概是我这是我这一年吧，上半年讲金刚经8堂课，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法华经，这个是我们今年的那个课程预告。好，有没有问题？